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京剧《武家坡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张文卷扮演薛平贵，李强华扮演王宝钏。 Come on.

咱哥俩团圆，家和福来永不堪，女儿大嫂把财源，心灵儿好亮，望咱爹蒙恩好娘，七宝官本当向前，把罪还错认了命的弟弟。还不是落你的是定哪 上君子， 贫寒出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， 多谢与他配马 了，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姑娘费浪，他也是贫寒出身呐。 哎呀呀，是大哥啊，是大哥！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。 莫用成恩，要定了牙关他是不认真。 我的无奈他为官官不得命，自寒分的烦难没多少米，但是我帮他计量穿计量穿，只是三把盏为君定了人，不是不要紧。 我 的 双双成仙。